最严。这几年我代表澳洲大学参加了七次世界和平会议。时常有人问我，世界真正能够和平吗？宗教、种族等各种战争真能够停止吗？现代物欲横流、忧悲苦恼的社会真能够恢复和谐安定吗？怨恨不平、自私狡诈的人心真能够转为慈爱和善吗？我的答案从不迟疑，绝对肯定。但是必须知道，今日世界一切复杂纷乱的问题，武力、战争乃至经济、政治、科技都无法解决，会议讨论亦解决不到。解决之道唯有古圣先王所讲，建国君民，修身为本，教学为先，先至是根本。这个是通过中国五千年历史经验证实的真理。基于人性本善，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的神圣理念，依循仁慈博爱、诚敬谦和的教育，或是社会的长治久安，令代代出圣贤，成为知礼好义、热爱和平的族群大国。这个亦是现代学者专家所认同的。中国的古圣先王安邦定国，是以办学讲课，推广伦理、道德、因果、智慧、科学的教育，而获得的成果实益彻底化解了内外对立、矛盾、冲突、恐怖和战争，亦以教学讲课启迪人们心性本有的纯正善良、慈和忍让的圣德和才智。这个先至是圣相近、习相远、久不教、圣乃迁的根本理念。今日世界乱象纷呈，人心茫然，无所适从，追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疏忽舍弃了圣贤伦理道德教育。要想拯救苦难世界，唯有遵从祖宗二十四字宝训，三字经初八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久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而尊。极力推广伦理、道德、因果、智慧、科学的教育。然而，这五大教育必须以伦理道德为首，引导科学教育的发展，科技文明才能够真正利益大众。如果将科学放在第一位，伦理摆在最后，甚至摒弃轻视伦理道德，必然会造成重大灾难。这个事实我们从现前的世界明显地见到了。因为道德的理体是爱，而爱的原点是父子有亲，爱落实在中国是弟子规，在佛法是十善业道。这个是随顺圣德、随顺自然法则的圆满教育。如果不信自然法则，违背伦理道德，则人将日趋于禽兽，沦落三途而不自知。应该知道，地狱是充满仇恨和愤怒的苦恼世界，恶鬼是为欲望而疯狂的痛苦世界，畜生是忘恩负义、寡廉鲜耻者的世界。如果不能够克制欲望，放下一切怨恨不平，现前即是世界末日、三途恶道。古语云：修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培养善良顺厚的德行，应从家教、胎教奠定基础。从母亲怀孕之前，父母长辈皆能端身正行，以身作则，则能成就下一代完善的德行才智之人家，获得美满幸福的人生。最近我在家乡中国劳江县汤池小镇做试验，建立了一所多元文化教育中心，以古代家教的弟子规为教材，培养道德教育的教师，要求教师100%落实伦理道德的学习，并办班教学教导当地居民，以收教学商长自行化他之功。半年来效果显著，村民已受到极大的感化和启发。这个教学试验区为我们证明祖宗的8句宝训是真实的，人民是可以教得好，化解一切冲突，安定和平是可以实现的。正如过去我在新加坡，基于宇宙本来和谐，世界原是一家的深刻认知，坚定信心，团结九大宗教，为世人证明了宗教是可以团结的事实。张教授《幸福人生60守则》文字浅白，内容丰富，讲说道理深入浅出，对现代人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好具启发性。净空仅以此文作为本书引言，希望和谐世界从我心做起，人人从认识自己的错误开悟，修正自己的言行思想做起，修行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令人生更加幸福美满，让世界迈向和谐光明。释净空，2006年8月31日。 自序。近年来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天灾人祸不断，国内核心道德价值观沦丧，社会风气败坏，贪腐案件层出不穷，青少年犯罪率升高，导致民众人心惶惶，痛苦不堪。追究其原因，乃是大众忽略了传统伦理道德与圣贤的教育，念念行为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等种种邪思蒙蔽所致。因此为拯救当前的劫难，唯有在家庭、学校、社会提倡圣贤伦理道德的教诲，积极推动品德教育，并真正落实于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够挽回世道人心。就管理学而言，一切人、事、物的管理当中，其实最难管理的就是人。而在人的管理当中，最难管理的就是自己。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曾经讲过，每个人都想改变世界，却没有人想改变自己。所以如何改造自己、创造自己，并且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乃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课题。因此一个人要成为成功的管理者，必先实践做人基本的守则，学会管理好自己，才能够开创幸福美满的人生。 中华圣节的教育，是从4500年前尧舜开始就教导我们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或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生活守则。合而言之，则为孝、悌、忠、信、仁、爱、和、平、礼、义、廉、耻等12道德的项目。本书即以这12道德项目为主轴，来编写简单、易懂、易学、易记的守则，共60条，并在每一个守则之后附以故事或实例来加以说明，其作为后学另一本绝著《幸福人生之经营》，解读《弟子规》之补充教材。在中华圣哲的思想中，都是以孝为根本的核心价值，主张在家要孝顺父母，乃是教育与修身的根本，可以帮助我们放下自我为中心，建立正确的宇宙人生观。出外则要有弟，即尊敬长辈及一切社会大众，放下自私自利的念头，以建立人生的服务观。至于忠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把别人当成另外一个自己。而诚信，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修持，以及凡出言，信为先，与古者言之不出，此功之不第也的实践力。仁爱就是圣经所讲神爱世人，爱人如己的博爱，经常亲近善知识，学习助人利他，爱护天地万物的仁慈大爱，以拓开心量，提升自己的德行。和平即是教我们要时时保持心平气和，常保快乐欢喜的心，活在当下，这个就是幸福人生的基础。至于礼让，就是要知道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应对进退之间，能忍让、谦让、礼让，并且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道义就是要能知恩报恩，做到受人滴水之恩，当是涌泉而报，过一个知义、道义、仁义、情义、恩义的人生。廉洁就是要做一个正直、守法的国民，不贪非分之财，去除贪腐的行为。至此就是要改过，因为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只要肯改过，则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要日日之非， 日日改过，则一灯能除千年暗，一字能灭万年愚也。最后，则要立志成为圣贤，人人人皆可为圣贤，故要发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其达到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圣贤境界。本书的内容是参考人间福报的故事，美国克拉克先生所写的优秀事教出来的德育课本之历代故事，以及相关修身养性的书籍等，并注入200余则古今中外之历代故事、寓言、实例以及引申意涵，希望从小故事着手，启发每一个人的爱心和善念，使读者生起效法学习之心，并希望全世界各地为人父母、子女或上司、部属或教师、学生一起来共读共学，建立品德教育的沟通平台，才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本书之完成，首先要感谢父母的栽培之恩，以及净空上人的指导与慈悲撰写序言及题字，使本书增色不少，并且在悟行法师及台南市净宗学会同修大德的协助下，使后学能在一个月的时间编撰一本现代人能够接受并了解的《幸福人生60守则》的浅显注解，比能推广于每一个家庭、学校、社会及全世界，以奠定圣贤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础。最后，后学亦要感谢成功大学选修通识教育、宗教哲学的同学们，由于学生撰写的回馈心得与省思，对本书此次改版时提供不少有意义的补充内容。此外，内人以及国立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协助编辑及打字，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附纸。由于匆促附纸，难免会有错误或者疏漏之处，上盼各位大德与善知识不吝指教。后学将有幸仅置于成大交通管理系，2018年1月25日。